绍推荐的好音乐来自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一首硬核的 disco， 充满弹跳魔力的歌。五月天的歌曲细腻，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理由。好了，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我是腾冰。今天是2021年8月3号星期二，今天限号是2和7。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雨季了，再来给你一些雨季驾车的小贴士，防止轮胎侧滑。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雨天地面湿滑，轮胎这种橡胶制品被浸润之后呢，摩擦力大大下降，这样呢很容易造成轮胎的侧滑。所以在您拐弯的时候不要急刹车，最好直线减速，然后再进入弯道。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车，千万不要慌，要么轻打方向盘避让，要么直线刹车，切勿刹车的同时又避让，这样起不到任何作用，还相当的危险。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温馨提示，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奶茶刘若英，原来您也在这里。 请允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康玮柏。In the mix，

又听到了朴树的这首 Colorful Days。 自从告别了白桦林之后，朴树就沉寂在苦求生命和音乐的意蕴当中。经过两年多的打磨，领悟到了多彩生活的真正意义，那就是放松下来，让每一天都丰富多彩，音乐便可自然流露出来了。朴树 Colorful Days，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不被理解未必不幸，但汽车音乐会懂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开足马力。 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这首活力歌来自萧亚轩的表白，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摇头晃脑？也许在上班的路上你需要这种给力的音乐吧，当然也需要一些充满养分的音乐了。好了，范玮琪来了，为你带来这首小白船。小白船呢，改编自1924年小朋友们非常喜爱的一首同名童谣，前奏响起呢，似乎又让我们回到了童年的时光，听范范为我们唱起一天一点长大的感慨吧，温馨而又甜美。 唱小白船，生活没眼泪，妈妈说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很美，一天一点慢慢长大，尝透甜酸苦辣，不过就算生活 怎么样，我也会像童年一样开怀的笑。我怀念从前，总是看得简单，不问不怕不倦。我愿有一天能够开怀的笑，长笑笑百川。生活怎么样，我也会像童年一样开怀的笑。我怀念从前，总是看得简单，不问不怕不倦。我愿有一天能够开怀的笑，长笑笑百川。是看得简单，不问不怕不倦。我愿有一天能够开怀的笑，长笑笑百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来自范玮琪的小白船。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您怎能错过？ 说我宠的人越多就

所谓，女人像水位，跳动着的魔鬼，童话的结尾，公主爱上了谁？王子睡进谁的约会？寂寞无所谓，想见的无所谓，透明高脚杯，倒映着我的嘴。童话的误会，公主会爱上谁？这不是可以要你陪？寂寞无所谓，想见的无所谓。 Dream Party 这首歌的 MV 呢，讲述的是江玲原来是一个害羞的小女生，喜欢暗自做梦的她，在梦境当中变身为一个劲歌热舞的 superstar， 于是自己就慢慢变得大胆起来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的歌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十段。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爱的力量，身上会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有你的力量，眼泪都蒸发，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世界闪亮，没人能抵抗，我爱你的力量。是上帝施下爱情的魔法，甜蜜又深刻，幸福大满分，因为你那么认真，因为我独一无二。 有爱的力量，身上会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 Yeah. 听到了飞儿乐团带来这首《爱的力量》，简简单单的爱情，小女生的幸福，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了，本期 Listen to One 特别企划 To One Band 正是飞儿乐团，听到他们的老歌，稍后回来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就来分享他们的新歌了，值得期待吧。好了，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黄昏今晚霞，独行无牵挂，才萧瑟，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心得正邪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难言这风雅，不为痴情就爱花，花太傻，花下风 来自任贤齐的《花太香》， 任贤齐的音乐态度始终如一。他说，做音乐的原则就是以动听为主，不管国语流行音乐市场如何变化，他相信情歌不死，隽永的歌曲永远都是王道。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位的歌曲，任贤齐小琪《花太香》。好了，继续攀升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e laisse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走一个城市的陌生，走到了时光无知无觉的消失在日出里。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Oh, 在那河的水，是心的眼泪流过了你笑的每个样子，我会在你的记忆看到我自己，看到了结局。爱在错过后更珍惜，都将走向新的旅程。我和花说好不为彼此停留，看着窗外的你沉默不语，我不再哭泣。 非常好听的歌，来自梁静茹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句句都是经典，你可以仔细的品味一下。如果说为甜美下一个定义，那么一定是梁静茹的声音了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7位梁静茹 C'est la vie。 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过花蕊香味 伤悲。大雁已飞回，思念的河水只涨不退。岸上躺着谁， 一首带着香味的歌，来自黄绮珊，香味。找到深入内心的作品并得到认可的期待，正如黄绮珊所说，可能现在大家认识黄绮珊就是飙高音，但飙高音真不是我喜欢的。我一直想找一首自己真正喜欢的作品，但是没有机会，这次一定要达成自己的意愿。黄绮珊达成了，你呢？是不是认识了不一样的黄绮珊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位的歌，黄绮珊《香味》。 切歌键选择你的最爱，暂停键拒绝心里的难，循环键让汽车音乐会标记你爱的路线。 你的柔情似水，几度让我爱得沉醉，毫无保留，不知道后悔，你能不能听

爱上最上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潇洒回个睡梦，他不肯爱上最上梦，抹下我滚滚红尘只做山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谁 是飞儿乐团带来的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首播主打国潮摇滚《锦绣梦》，这是由 FIR 飞儿三个人共同激荡创作的作品。 MV 呢更是特地到水库去取景，记录水库干涸百年罕见的奇景。飞儿乐团三个人也分享学生时代的梦想，希望以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大家勇敢地追梦，活得更加精彩。哇，又是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开启了汽车音乐会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的大幕，我是腾丁。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王心平，别问我是谁，他的招牌作品你还记得吗？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从没说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陪，不让我心碎，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爱人的心没有罪，为何在夜里却一再流泪，每天抱着寂寞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 生活过的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 Carrie Gibson， Hey， I just met you， 陶喆， 天在下雨， 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 潘玮柏， 是下重点说，跟着我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汽车约会，欢迎你继续守候。既然是为汽车量身定做的节目，当然少不了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越野车。那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当然是很带劲儿的。就来分享许佳慧、许某某。 我是许某某，身高1.6米多，我不胖也不瘦，职业是歌手。哆来咪发嗦，幸福悄悄来了，朱丽叶罗密欧，这是我想要的。会觉得腻腻的，可是每次演出总是雨蒙蒙，只要有你在台上就不寂寞，我偶尔有点错，傲娇还耍性格。要求太多，只不过想你疼我，不然你怎么在我难过时让我欢乐？你别再对我这样唯唯又诺诺，不许的期待女孩偷偷想太多。如果我哭了累了又突然的冒情绪，懂得让我轻松把我爱摸摸，爱上我必须一直有你全部。

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孙燕姿《超快感》，之后呢还有萧亚轩的《受够了》。

the flirtatious disses. I tell you sad stories about my childhood. I don't know why I trusted you, but I knew that I could. We'd spend the whole weekend lying in our own dirt. I was just so happy in your boxers and your t-shirt. 这首歌来自 Lily Allen 的这首 Littlest Things 小事情，这首歌收录在她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当时呢，评论家给这首歌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说它是 Allen 最抒情而又甜蜜的歌，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它是一个伪劣品。不管怎么说，只要它走进你的内心，它就是成功的，不是吗？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继续在聊天室当中来聊一聊你挚爱的音乐吧。我会看到的，同时会把你爱的音乐排在我们汽车音乐会的歌单当中哦。好了，接下来又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又是一首招牌作品，梁静茹《勇气》。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错过你岁月的钟，不会再摇摆。我的爱花开花落，你还在不在？我相信时间的河，传奇爱情海，终点站一起到老，永远不分开。 刚刚这首歌来自欧德阳和唐娜的《时间的河》，这是一首轻松而又愉悦的作品。从不懂时间、追逐时间到感谢时间，就像是潺潺的流水流过心窝，珍惜把握时间对我们的每一次考验吧。好了，汽车音乐会收工歌交给张韶涵，带来这首《头号甜心》吧。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你一定要来赴约哟。好了，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北京音乐广播24小时音乐不间断，快乐不间断。 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妹。我就点头，你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妹。 就这样一首歌唱尽一番话语落寞，你有没有想起有这样一个人陪你走过了那段蹉跎，你有没有在深夜独自斟满一杯酒思念那张单纯的笑脸，你有没有在那儿春暖花开的时间想起曾经牵手的手牵，亲爱的你莫回首，我依然是你最繁华的背后，亲爱的你莫忧愁，我依然是你最落寞的享受。越是有一天你偶一想起我，我会在最初的地方守候，越还有一天你永远忘了我，我会在最爱的时候掉落。有这样一首歌唱尽一番话语落寞，你有没有想起有这样一个人陪你走过了那段蹉跎，你有没有在深夜独自斟满一杯酒思念那张单纯的笑脸，你有没有在那儿春暖花开的时间想起曾经牵手的手牵，亲爱的你莫回首，我依然是你最繁华的背后，亲爱的你莫忧愁，我依然是你最落寞的享受。只有一天你偶一想起我，我会在最初的地方守候，越还有一天你永远忘了我，我会在最爱的时候掉落。唱起的你莫回首，我依然是你吹风花的背后，亲爱的你莫忧愁，我依然是你最落寞的心手。越是有一天你偶然想起我，我会在最初的地方守候，越是有一天你永远忘了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北广购物7周年，有几十万顾客呀，好商品。价廉实惠真叫多，不仅有世界各地地道的好货，更有全国名优商品任您选择，听着广播打电话，好货别错过呀，400-015-5151，现在就赶快拨呀！